咁啊，化而四教中嘅第四种叫做不定教。咁啊，此个不定教就分为咧不定教同埋不定益。咁啊，若果话如来一代说法，咁啊，顿者闻之系得顿益，见者闻之系得见益。咁啊，虽然个别得益啊，而彼此咧系互依，名为叫做不定教。咁啊，若是话有人闻呢个顿教而得到呢个渐教利益嘅，或者闻渐教而得到顿益嘅，咁啊，属于咧系以顿嚟嘅助渐，或者以渐嚟嘅助顿啊。咁名为叫做不定益。咁啊，以上就系化如四教已完。咁啊，向下咧就系解释。咁何者叫做化法四教？咁啊，第一就系三藏教，就系四阿含为经藏。咁啊，毗尼属于律藏。咁啊，阿毗昙属于论藏。我指嘅三藏教。是依大智度论同埋法华经而安立，咁啊三藏教所传系属于呢个小乘法，咁啊既然三藏教所传系小乘法啦，咁啊点解我哋又唔讲佢为小乘教，咁啊偏偏说佢为三藏教咧？咁啊因为其中啊。亦有呢个菩萨位嘅理论，所以就唔说佢为小乘教，说佢为三藏教。不知三藏教就系明因缘生灭四性谛理，就系正化二性啊，就旁及菩萨。咁啊，第二就系通教啊。咁啊，由于此一类众生。佢根性利钝不同，若是话钝根者，就通前个三藏教；若是利根者，就通后呢个别圆义教。所以名为叫做通，即通于前个藏教啊，亦都通于后个别圆义教，咁名为通啦。咁啊，有通者系同也，所谓三人同以无言说道，体法入空，名为叫做通。咁啊，就通教全无生四圣谛嘅真理，说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，非灭故空，属于大乘摩诃显法嘅初门。咁啊，正教菩萨啦。旁通二性，所以《大波夜经》里边讲，我为欲学声闻圣者，系当学波夜啊；欲学缘觉圣者，系当学波夜；欲学菩萨圣者，当学波夜。咁啊，此个三圣行者，咁啊，同品此教遍第一二谛。所以名为叫做通教。咁啊，第三就系别教啊。所谓别教者，就系教理智断行为因果八法，都系别前藏通二教啊，亦都别后嘅圆教，所以称为叫做别，因为前嘅藏教。所谓正化二乘，通教虽然是大乘啊，系由大有呢个二乘法。咁啊，现在始终个别教菩萨为次个教理系永无二乘，所以就别前个藏通二教啦。咁啊，此别教系信菩萨法啦，所以亦都别后个圆教。咁啊，此别教全无量四谛，所谓苦系有无量相啊，系二种生死不同故。咁啊，集 亦有无量相啊，系行沙佛法不同故。咁啊，指噶系全呢个次第三观了因缘即空，属于呢个真谛理。若是了呢个因缘即假，系属于俗谛理。若是了因缘即中，属于中谛理。咁中谛不具一切法，咁啊佛法超出呢个空有二边，所以名为佢就淡中佛性。咁第四系属于圆教啊，所谓圆妙系圆满、圆具足、圆顿，名为佢就圆教。咁啊，此教系全无作四谛，于一切法中系具一切法。咁啊，法如此啊，法法都系一样。所谓圆覆系圆信，系圆断、圆行、圆慧，系圆自在庄严，以共呢系圆建立众生，所以名为叫做圆教。咁啊，诸教都系属于权位啊，唯有只个圆教所显，纯是咧系真实第一而第二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判归此经，咁啊，此经呢个化而四教之中，属于道教所涉。例如经中讲，所谓与但不随分别，世间业果众生嘅三种相续。所谓三缘断故，系三因不生，得与心中演若达多的狂性顿歇嘅歇的菩提，正正明心本周法界，系不从人得。咁又话颠倒生的师执，原来真三摩地；又话反问文字性的性性无上道，都系属于经中顿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弥勒菩萨以共月光童子所修嘅，系属于渐教嘅法门。咁啊，虽然有渐教法，但系不是此经嘅正义。咁啊，若是文殊菩萨说完呢个圆通偈之后啊，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身化心菩萨。咁啊，其数凡有十恒河沙，皆得本音远尘离垢，获法眼净，乃至无量众生吉达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等啊，都系获得呢个大乘圆顿嘅法益。咁啊，唯有啊正比丘尼文说圆通偈业所得嘅阿罗汉嘅小乘果啊，咁啊得到呢个小乘嘅利益。咁啊，由于在一个法会之中，文法各各得益不同，所以亦都有呢个不定教嘅道理。咁若是话经中所讲嘅释旦多波丹罗秘密章句，咁啊属于秘密教，所以呢个化而四教之中。咁啊，除咗呢个顿教之外啊，亦兼有渐教、秘密教同埋呢个不定教。咁啊，在于呢个四种化法之中啊，咁啊，本经咧系正科藏教、旁科通别二教，但系单独咧系明呢个圆教第一二谛嘅道理。例如开章则说。他说常住真心是正正明体，那么又说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圆三谛理，那么他所谈的呢所谓圆顿的道理。那么又说有三摩提的名大佛顶首灵阎王具足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。咁啊，既然系具足万行，属于圆嘅道理啦。若是话一门超出啊，就属于顿嘅道理啦。咁啊，因此大佛顶啊， 圆而且顿，是了而知行。那么此个大十顶首灵严经，就是驱邪附正，锄大锄小就显大，写权就立实啦。咁啊，正显佛正系圆顿妙理，就系、是、本经啦，系最重要嘅理律。咁啊，以上就系若天台中嘅五重玄义，所谓色明显体明中论欲判教上解释呢个经题，已经咧系讲完。咁啊，向下就是解释这个翻译的名题，都说唐天竺沙门波拉密帝译，此一句属于翻译时主。咁啊，唐就是有古之尧唐，咁啊，亦有咧这个理是天下的理唐，咁啊，亦有咧这个五代的残唐。咁啊，此经咧所翻译的属于李唐时代，即唐宋元明清啊，这个李氏天下的唐朝。咁啊，唐朝武则天霸政啊，咁啊，中宗继位神龙元年5月23日，咁啊，响广州祭祀自译成《史经》，咁就叫做唐。咁啊，天竺亦有人说为新读，或者拳斗等啊，就是印度的梵音啊，有呢个南北轻重不同。咁啊，中国话翻译叫做月光啊，就是因为佢有圣言计法应机利物，好似个月呢照临普照样，所以名为佢哋月光。咁啊，印度啊就分为东南西北中的五印度，现在我们译主波拉密帝啊，是出生于中印度。咁啊，所谓沙门者，就是即指嘅通称啊。咁啊，中国话是叫做勤识，所谓勤修戒定慧啊，系熄灭贪嗔痴，咁啊叫做咧系沙门。咁呢个沙门两个字，咁有四种嘅了解。第一啊，系沙门，佢就非是释子啊，就系、是、一般从外道出家修道者，但系佢唔系呢个释家嘅种姓，唔系释家嘅种族，所以沙门呢两个字咧，唔单话出家者修行叫做沙门啊。咁啊，即使从外道出家，修个外道法，咁啊，亦可称为叫做沙门。所以始终话是沙门，唔系释子咧，就从外道出家，但系佢自己就唔系呢个释家嘅种姓。咁啊，第二就是释子，非沙门，但系佢本来就系释家嘅种族。但是他不是从佛出家，所以就是释子，就非沙门，就等于说呢，那是释家的种姓，但他就没有出家，没有修行，没有从佛出家嘛，所以就是释家的种姓，就不是从佛出家了。那第三呢，就是释子，是沙门，他自己固然是释家的种姓，咁啊，但系亦都咧从佛而出家，咁啊佛弟子中咧就好多啦，例如阿难啊、难陀啊、以共罗侯罗啊，佢自己个家族咧，咁啊通通都系释家嘅种姓啦，但系亦都后来啊，咁啊受佛所化，从佛出家者，咁啊所以是释家嘅种姓啦，咁啊亦都系从佛出家噶，咁啊第四啊。非沙门，非释子，等于话佢既然唔系释家嘅种姓啊，咁啊亦都咧系一个普通嘅族人，佢根本咧就冇出家，冇修道，所以佢就非沙门，亦都非是系释子。 咁啊，現在我哋嘅逆子波拉密帝啊，屬於第三種，是色子是三門啊，即係話既是釋迦嘅種姓啊，亦都係唯一嘅出家修行者。咁啊，有三門咧，亦有四種嘅道理。嗱，第一種叫做活道三門，就係佢依法修行，以道自活嘅。等你話佢出家之後，咁啊，時時刻刻啊，分分秒秒，佢都心存道念啊，以道嚟到活於自己呢個化身為命嘅，咁啊叫做活道三門。咁啊，第二呢個唱道三門啊，就係包括所謂各代嘅高僧大德弘中演教而以法利生啊，接引未來者，名為佢哋唱道三門。咁啊，第三叫做烏道三門，佢雖然咧係出咗家，名字上係個修行人，但係佢所作所為啊，係破齋犯戒，而係所作所為啊，係有侮辱呢個法門者，咁你叫做烏道三門。咁啊，第四係聖道三門啊，就係由於佢以道自活，咁啊而法行持，由修行力故發生呢個效果啊，咁啊斷煩惱，咁啊證呢個出世嘅正果，就名為佢嘅聖道三門。咁啊，此種出家者咧，可以為世之福田啊，可以住持佛法。咁啊，現在我哋嘅逆子波拉密帝啊，係屬於咧活道、唱道啊，亦都兼於呢個聖道三門。由於佢係出家者，咁就以道自活咧，佢又話邊演教啊，咁啊唱道，咁啊由於道心堅固而發修行啊，佢就與呢個聖道呢方面咧有相應啦。所以佢就是屬於活道、唱道，亦都兼有呢個聖道嘅道理。咁啊，波拉密帝啊，就係逆子嘅別名，逆名叫做波羅蜜多，中國話叫做道彼岸啊，逆名叫做是究竟，就係說此一位法師，若是為若是嚟識嘅，咁啊，佢所辦嘅事啊，辦到最好，所謂盡責道家。咁若是係若理性呢方面講咧，就説此為法師自行化修行正果，已經咧係到達彼岸。咁啊，譯就係翻譯，就係翻譯呢個梵文啊、印度文啊，而成為呢個中國文。咁啊，現在為紀念其功，説明此經嘅由來，令人生信。所以在經題之後啊，就首先列出佢呢個大名，使到後世者對此經咧生一種恭敬供養。舊烏長國沙門微陀釋迦譯語，咁啊烏長國玄奘法師啊，翻譯為叫做烏象國，咁亦係呢個音聲嘅輕重不同，咁啊烏長烏象啊，咁應該咧都唔會話相差好遠噶啦。咁啊，中國話就叫做遠，遠咧係個地方名，響呢個北印度境啊，就係阿舒加王嘅花園。咁啊，後來積聚人多而成國，咁啊叫佢為叫做烏長國。咁啊，沙門就如剛才所講，所以唔再解釋。咁微陀釋迦，同埋中國話叫做能降伏啊，就係話此一位法師，佢內意就甚深，所以能伏煩惱；佢外邊中環啊，所以能伏邪魔。就叫做能降伏。咁啊，譯語咧就即時係翻音啊，因為印度個梵文與我哋中國個文字啊 论字论音都完全不同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即使睇呢个梵文嘅梵本，唔单话唔识佢字啊，咁啊连佢嘅语音亦都唔识嘅，所以需要在先咧，除其梵音啊，用我哋嘅此方嘅文字译过，咁嚟叫做翻字啦。咁啊，翻字之后先至可以读，但可惜佢虽然系翻咗字啊。仍然同于呢个咒语咁嘅音色，所以一定咧要兼通两国语言嘅人，咁啊将呢个梵音啊翻个译成呢个中国嘅原音出，咁就名为叫做梵音，亦即是系其中所谓嘅译语，咁啊译嚟叫做夺语啊，就系话求夺两国嘅原音。咁一定指到彼此咧系相通，所谓定言字形将句啊，令呢个执笔者得以书写流通啊，去帮助呢个翻译人。个罗浮山南流至沙门为直正译，咁啊此一句咧，咁啊在一般嘅楞严经嘅正文里边啊，未必咧有呢一句，咁啊多数咧就系有波粒计。同埋呢个微陀释迦，咁啊跟住咧就讲黄蓉丞相润笔啦，就缺乏咗罗浮山南流子心门怀直正译呢一句嘅。咁啊，但系现在我之所以讲出咧，但系亦都好多楞严经嘅正文本咧系有此一句。咁啊，而且此一句咧绝对咧唔能够忽略。在整个翻译过程里面啊，这位法师他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所以我们学此经、读此经、研究此经的人啊，对此一位怀直法师呢，也都应该呢要尊敬，也都应该对他老人家呢是怀念啊。那么罗浮山就是属于中国啊，所谓八大小山之一，咁啊，中国啊，我哋佛教有四大名山，有八大小山啦，咁啊，四大名山咧就好多人都去过嘅，啊，所谓九华山、普陀山、峨眉山、五台山，咁啊，四大名山就四大菩萨，但系除咗四大名山，仲有八大小山，其中咧就有个罗浮山，咁啊，罗浮山就喺我哋广东啊。咁啊，佢呢个山咧，根据呢个地图嚟睇咧，呢个山嘅占尽啊，博来县、增城县啊，亦都占到多少呢个龙门县，咁啊，说明此一个山咧就好大嘅。咁啊，此一位法师就叫做怀迪啊，咁啊，佢本来就系秦州人，咁啊，南流寺咧就系佢呢个小净室。咁啊，此一位法师啊，佢住喺罗浮山南流寺啦，好耐。所以现在根据呢个山同埋啊，佢所住嘅净室，咁啊两者兼称咧，所以就叫为罗浮山南流寺嘅沙门啊，系怀迪净译。咁啊，迪咧就系进也，秦也。咁啊，此一位沙门名为叫做怀迪咧，就系取佢呢个心啊，常常怀念嘅精进，所谓循道而行啊，就名为叫做怀迪。咁啊，净译咧就系说明此一位法师，佢精通经论之外啊，而且兼通呢个梵语，所以由佢出面啊。做一个证明，所以就名为佢嘅证明。咁啊，前个波拉密帝与个弥陀释迦呢两位法师咧，佢系印度人，佢就精通于呢个梵文。咁啊，虽然佢哋两位法师啊，亦都咧懂啲中国文，但系佢所懂嘅系唔多啊，所以诚恐咧未曾尽善尽美。咁啊！现在由此一位怀迪法师做一个证明，证明佢所翻译嘅咧系冇错。 咁就变成唔单话唔会违背经中佛所讲嘅意思，咁啊亦都所译嘅咧句句啊都契合我众生嘅根性，咁啊使到佛法流通。咁啊似一位弘迪法师咧，咁啊亦都系咧一位有大功德之人啊，所以我哋日后凡系读此经、研究此经，咁啊一定咧对呢一位法师啊系要尊敬。所谓饮水思源，咁啊有呢个正呢一方面咧，所谓正译啊，正呢一个字咧就有呢个正禅，有正文、正义啊，同埋正语，但系始终嘅咧属于呢个正语。咁啊，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寺清河黄容德寿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属于啊说明呢个润文嘅人。咁啊，菩萨戒系属于大乘戒，咁啊，大乘戒就通一切人寿嘅。咁啊，小乘戒咧就单独于出家者，因为小乘戒啊就论呢个外表，咁啊佢外相咧所谓剃除须发，咁啊披起法服啊，受个三堂大戒者，咁啊佢就系一个小乘嘅外表之相啦。咁啊，但菩萨戒就唔论呢个外表，只要咧佢的心啊系受戒，佢个外表在家人又好，出家人又好，咁啊乃至黄门奴婢啊，咁啊都可以受戒，乃至一切畜生变化人亦都可以受戒，但系有个条件，咁啊一定要淡解法师语。咁如果念解呢个法师语啊，咁啊法师说戒讲乜你都唔知，咁啊点样可以得戒咧？咁啊，所以任何一类嘅众生，就包括啊咁啊天龙八部都可以受菩萨戒，但系一定咧要懂得呢个法师语。咁啊，《梵网经》里边讲啊。咁啊，欲受国王位时，百官受位时，佢应先受菩萨戒。佢话一切鬼神救父王身，百官之身，诸佛欢喜。所以为王为相者，就先受菩萨戒。咁啊，现在啊，光荣成相，佢在一人之下，咁啊，在全国嘅人之上咁滞啦。所以佢亦都系为相。他亦都曾经受过呢个菩萨戒，咁啊弟子咧，咁啊以菩萨就为兄啊，以佛就为父，所以称为弟就称为子。咁有学在师后，名为弟啊，咁啊解从师生咧就名为子。一前正义大夫，前就系从前啊。就说明黄蓉丞相，咁啊从前个官衔咧，佢做过呢个正义同埋呢个大夫，系佢从前个官名，咁就叫做前。咁啊正义咧，咁啊历史上称为佢嘅正奸，大夫咧就话佢有呢个大政风化，扶树人才，有维持世道嘅责任啊。以共举荐贤能的责任，所以称为的正义。咁啊，同中书门下，咁啊亦都系个官名，但系呢两种咧都系属于内省啊，能够帮助呢个左右府嘅丞相，咁就名为咧叫做同中书门下。同就系兼也，中书省系多掌王言。门下省咧就系多主政事啊，咁啊黄蓉丞相从前啊曾官至正义大夫，以及咧权兼两相啊，所以一齐咧说出 个平将是平者就坤也，将者就显也，时者呢就是这个正务之时。那么意思即是说呢，我们黄蓉丞相呢，他有坤理正务，以共显将法道之时的本能。那么清河是属于这个地名啊，就是在这个河北省的清源，是属于黄蓉丞相的故乡。黄蓉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名啊，是属于这个润文的人。因为黄蓉丞相的官至极品，他这个文学修养呢是一流啊，所以由他呢译本经，故为尤其不受啦。咁啊，前嘅波拉密帝、微陀释迦与共怀迪呢三位法师，已经咧系先后翻音、翻语同埋正译之后，咁啊，再由黄蓉丞相啊嚟到润释其文，使到本经咧文意优美，雅俗共赏而得以流通。咁啊，黄蓉丞相佢在呢个武则天灭年就被贬啦，于中宗元年咁啊贬到呢个广州。咁啊，佢一到广州啊，就遇到咧此一部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传至中国。咁而佢亦都被请啊为不受人，承此万世功德。咁啊，若是以呢个世法嘅眼光嚟睇，佢做咁大嘅官，咁啊，因为得罪武则天啊，咁啊而被贬赴广州。咁啊，广州属于广东省所管啦。咁啊，从前广东咧就叫做南蛮啊，属于呢个蛮人嘅地方咧，等于呢个文化就唔系几开嘅。咁啊，而被贬至广东咧，顺论世情而论啊，系一件好悲哀嘅事。但系如果以呢个佛法嚟到睇啊，佢能够有机会啊参与翻译此经嘅工作，如果被请为所谓润笔之人啊，是一件很大的功德事，那么他应该呢是很庆幸的。那么在这个经中讲，那么相传呢，那么此一部经呢就是藏于这个龙宫，那么有一位圣龙菩萨啊，那么他常常到这个龙宫里面发，那么见到这个龙藏之中啊有此一本大佛经首楞严经，咁佢渐渐研究之下，咁啊认为此经嘅理论咧系最好啊，所谓叹为稀有。咁佢因此咧，佢就自己默默咁啊记住啊好多，咁啊出翻到嚟人间咧，咁啊佢将佢自己所默默记得嘅写翻出来啊，成此一本经。咁啊，送情于国王，咁啊，国王一睇啊，认为此一部经呢认真系稀有，视为国宝，藏响呢个国库啊，唔准咧出国嘅。咁啊，后来有个樊增啊，佢见到呢个智者大师所立嘅三观，佢嘅意旨呢就系与呢个楞严经呢系相同。咁佢欲想将此经传来中国，但系由于此经啊系印度嘅国宝，唔准出口。咁啊，当佢一带出口之时啊，咁就俾呢个边关嘅人员咧截获。咁啊，由于佢系个出家人，咁啊，当然咧只有放人，就唔准佢啲部经咧带出。咁啊，我哋中国嘅智者大师亦都久闻此经啊。因此他就在这个天台山筑了个拜经堂，他向西求拜经过十八年，但此经呢仍然未曾来到中国。那么直至到礼堂，那么亦即波罗蜜多法师 咁佢有恩缘啊，咁佢就用啊一种印度咧，咁最幼细嗰啲白卷刀，咁用嗰啲咧旧时啊所谓最尖嘅钢笔啊，咁佢书写此经，咁然后将卷得实实啊，咁割开自己嘅手臂啊，咁藏喺个手臂里边咧。咁等到佢呢个伤口复原啦，咁等于话呢一卷经啊，咁藏喺手臂里边咧就冇人知嘅，咁结果咧俾佢通过咗，咁顺利出关，咁浪到中国啊，咁在呢个唐朝神龙元年抵达广州，咁但系当时由于佢系梵文啊。咁啊，即啱咧遇到呢个黄蓉丞相到广州，咁啊，在啲祭子寺咧，咁啊见到此经，但系由于当时呢个波罗蜜帝法师啊，佢此一卷白卷写成嘅楞严经嘅梵文本啊，佢啊藏响呢个手臂嗰度，咁啊经过好几个月，咁啊航海到中国啊。咁啊，呢一卷白卷嘅梵文经咧，已经俾佢啲血啊，已经咧浸到啦，只系睇见呢个血个红色，就睇唔到佢原来啊用钢笔所写个笔迹。咁等于话你即使啊割开个手臂攞出呢一卷经嚟，都成为冇用啊。咁啊，所以黄蓉丞相一睇咧。他就很心痛啊，咁就翻到屋企咧，咁啊踱來踱去，就行來行去啊，諗唔通點解，即係點樣啊，先至將嗰啲血咧去咗，嚟到顯出呢一本咧經嘅文字。咁啊，佢正在愁眉苦面之時，佢一個女啊，咁啊都算一個有智慧嘅人啊，佢睇住佢個父親咧，咁啊愁眉苦面。咁佢就问佢哋究竟为乜嘢事呢？咁啊，黄蓉丞相啊，就将呢件情形咧，就讲俾佢个女咧。咁啊，佢个女就话：咁啊容易啦。佢话我听见人讲啊，如果想去嗰啲血，就用嗰啲女人嘅人鱼啊，即系用呢个女人嗰啲鱼。佢话如果你能够搜集到啊，女人嗰啲鱼啊。你用嗰啲鱼啊，嚟到浸嗰啲血咧，嗰啲血咧，佢就渐渐就会退啊。咁啊，嗰啲血一退啦，咁啊，经中你嗰啲文字啊，咁啊就可以显露啦。咁啊，如果嗰啲鱼能够真系去呢个血块啊，咁啊，应该就唔系几难。咁啊，所以黄蓉丞相咧就想办法啦，集好多呢个女人嘅鱼啊。咁然后将佢浸呢一本咧满血嘅梵文经典，咁结果真系咧由呢个鱼嘅力啊，就将嗰啲血咧冚唪唥去除，咁只一本用白卷写成嘅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嘅梵本嘅文字咧，咁得以咧显露啦，咁露出嚟，因此咧就可以翻译。咁啊，此一段故事，咁啊，由于咧系属于传说啊，咁啊，所以好多人咧亦都认为呢一个故事所讲咧，好似就唔系几合呢个逻辑，咁啊，亦都有好多人因此咧而说此一部经咧属于伪造啊，就唔系话咧不说嘅。咁啊，同时我哋研究啊一个理论嘅人咧。咁我哋最紧要就系要明白呢个经中嘅理论。咁如果经中嘅理论咧，佢所讲唔合呢个佛意，咁我哋应该咧唔好流传。但系如果本经所讲嘅，咁啊佢系符合啊佛一代持教所说，咁我哋即使咧系伪造啊。我哋都应该尊重，因为佢里面所讲咧，纯粹都系佛法。咁我当然啊， 亦都曾經咧請問過好多法師研究呢個問題。咁啊，由於我同阿百勝法師咧，咁啊當然啦，我喺夏威夷同佢常有來往，最好交情。咁啊，百勝老法師咧，咁啊當然論佢個文章道德啊，咁啊當世咧都係不可思議噶啦。咁啊，佢對《楞嚴經》咧亦都好有研究啊。所以我有一次咁啊，同佢坐飛機啊，咁夏威夷去紐約。咁啊，飛機上邊啊，當然冇咩嘢好談啦。咁我就請問佢呢個問題。咁啊，老法師話咧，佢話呢個問題咧，當然咧，好多人都係咁樣講，都係咧，直指啊，説《楞嚴經》咧係偽造。咁啊，但我哋亦都咧，如我剛才所講，考慮到佢話，如果本經嘅道理啊，佢話所說係符合佛意嘅，我亦都要咧信受。咁啊，若是唔符合呢個佛意嘅，我當然咧唔會信受。佢話而且在呢個藏經裏邊啊，我哋應該睇過好多經，都好少發現有一部經啊，教人咧從呢個修因正果，直至無上菩提，於其中間所經歷嘅位次高深，以共在修行其中種種嘅魔障境界啊，咁啊教我哋呢個修行人咧，教得清清楚楚啊，就等於話我哋任何一個修行者，即使唔讀、唔睇、唔研究其他經典啊，只係研究《楞嚴經》，依《楞嚴經》嘅修行，就可以將我哋啊，從因至果，從呢個生死嘅此岸啊，一直送到我哋咧，成就無上菩提嘅家鄉啊！佢話如是嘅理論啊，當然係佛說啦。佢話即使後人抄襲啊，佢話我哋都應該要信受。咁啊，所以本經咧，不管佢係真正係佛說，抑或後人咧係搜集。但是由於他所講的理論呢，是純粹與佛所說的道理呢是相同，而且從因結果一直送我們去無上菩提的家鄉，那我們應該要信受了，那值得我們呢去研究，那值得我們去信受奉行。那經題以用這個翻譯人，以共呢个译音人，以共呢个正译人，以共呢个润笔人，都全部解释过。咁啊，现在咧就正式咧系解释经文。佢话如是我，佢一时不再失落法性，奇缓精舍。咁啊，我哋解释经文咧，在呢个严守国师嘅十重演义之中，屬於最後一種，佢就別解文意，係別別解釋全部經文嘅道理。咁啊，現在我哋就依據偶益大師嘅文句咧嚟到分科。咁啊，先咧就將此經啊分為三大份啊，所謂最份、正中份，以共咧係流通份。咁啊，從前佛經咧，本来就冇分科嘅，咁啊有分科就指东晋道安法师，咁啊当时咧有啲人咧就对佢讥讽啊，说佢为割截经文，咁啊后印度有一本叫做《佛地经论》，咁啊流传咧到中国，咁啊其中佢亦都有分科嘅，佢就分为三大份啦，咁啊教起因缘份。咁啊，即系罪份咯。啊，第二嗰只圣教经书份，咁啊，是得正宗份啦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佢哋依教奉行份啦。咁啊，等于属于呢个流通份咧，系一样。咁啊，所以咁啊，道安法师所分嘅罪份、正宗份、流通份啊，就系与呢个佛地经论咧所说嘅教起因缘份、圣教正说分 咁啊依教奉行份咧系一样嘅，所以后来咧人人都信奉啊，所以话弥天特高判啊，弥天即系道安，特金虎同尊。咁啊，从前嗰啲出家人，佢根本就系跟师傅姓嘅。咁后来到到道安法师咧，就话出家者其姓最高嘅莫姓释啦，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啊嘛。我哋应该啊要得释迦牟尼佛姓。咁啊，所以后来就有人话个四河入海啊，同一咸味。所谓四姓出家都同名释子啊，咁啊正式咧，咁啊亦都系道安法师咧所提出啦。咁啊，可见道安法师在我哋中国嘅高僧大德里边啊，系一出类拔萃、不可思议嘅人物。